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听啊， 小红山文沈亮。 今个星期的香港是不是有少少嗰只完全是放监票啊？咁我好想问下大家， 涌晒出嚟， 到底廿一号之后，大家喺呢个日一百日之后，到底其实系举咗李生平嘅第一支铁啦，同埋做咗第一个嘅 facial 啊，食咗第一个嘅糖食啊，以及就系做啲咩添啊？ 按摩啦， 系啊， 按摩啦，好重要啦。 睇你第一场嘅戏啊， 最紧要就 系 做晒未啊？定系已经系一日里面咧四样嘢都做晒，好赶啊！大家都。 唉，我乜都未做啊！ 喂，但系最好笑就系你睇报道咧，就系廿一号嘅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有啲 gym 其实24小时噶嘛，而家有啲嘅连锁店 系， 咁啊，仲有啲报道话咧，就有啲嘅朋友咧，有啲嘅师兄咧，已经系急不及待咧，就喺凌晨时候啊，准备廿一号咧正式开门嘅时候咧，就涌入 gym 度做 gym 啊，即系完全系嗰只咧黄大仙啊，头柱香咁样啊，但系今次系举头柱铁咯，你明唔明啊？ 系因为咧，你储翻时间咧，而家嗱。已经四月啦，咁啊七八月就夏天啦，咁一夏天你知，即系我哋啊，即系自己人最紧张噶啦嘛，系啦，咁啊即系要借啲椅又要露下身材啊，咁啊即系要保持最佳状态，咁所以咧即系你唔仲一四月你仲唔快啲去举下铁啊？即系你边够时间啊？不过我亦都知道咧有一啲情况就系嗱，因为第一日咧就系大家涌住去啦，排队咁样啦，但我听讲咧第二日咧。嗰啲人潮咧，即刻已經跌翻曬。 唔係，同埋好似 大家都係比較擔心。嗱， 雖然話開咗，但係好似都仲係有少少 limitation 嘅，即係話咧，就算成間 gym 裏面咧，即係最高峰嘅時候咧，都只可以係有 50% 嘅客人喺裏面嘅啫。咁、所以咧，就算咧人頭湧湧都係暫時係唔可以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係嘅。咁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一間都相當之好多，即係本地嘅同志朋友啊，甚至係好多啲 expat 咧去嘅嗰間 gym 咧係執咗啊嘛，就係、是、Pure Fitness 啊嘛。咁所以我谂有好多咧，即系反而系过当咗去另外一啲其他连锁嘅 gym 咯。 系呢、个都冇办法噶啦，你唔去点得啊？即系你始终都要揾个地方去举铁噶。 唔系，但我反而觉得咧，以前咧嗰一百日咧冇得做 gym 嘅时候咧，其实我少觉得咧，反而系解放啲嘅成个人。即系以前大家都知咧，哎呀死啦，冇做几日 gym 咧系会 guilty 噶嘛。 哦 咁但系、 okay. 哇，过嗰一百日，你真系奉旨唔做 gym， 然后喺屋企串流，然后继续喺度嚼薯片，你真系肆无忌惮。你觉得诶、反正都冇 gym 开噶啦，同埋咁好身材做咩啫？而家个个都冇 gym 做噶啦，都唔系我净系我冇得做啊嘛。即系于是乎喺嗰只咧， 冇街去啊。 于是乎大家一齐 同埋 一齐搭沉船啊，嗰、那个感觉咧反而好解放， 系啦系啦。我就系话想话喺 covid 期间嗰种叫 covid 肥咧，基本上个个都会咁 好中意 covid 肥。 一定会嘅，即系我都发现自己，咦，好似多咗少少肉喎咁样，然之后发觉，大家都做唔到运动噶啦，咁你又多咗啲肉，我都多咗啲肉，正常嘅。 有咩事有得赖啊嘛 ？Covid 肥啫嘛，系咯， 系啊 ，Covid 肥咁样， 系啊，同埋嗰阵时大家系对于唔同类型嘅身形咧，系好似即系冇咁多抽秤啊。 系，大家都明嘅。 Accepting 啲啊，嗰个世界，其实我少觉得咧，过嗰段一百日嘅，只有啲嘢系值得我哋咧，系摆翻喺今时今日嘅世界里面嘅。 啱啊， 即系大家唔好咁 judgmental 啦。 系啦，呢啲冇身材嘅人咧，其实系开心啲嘅。呢段 不过我想话咧，4月21号之后咧，我有少少唔习惯啊，即系突然之间咧，夜晚出街咧，多咗好多人食饭啦，条街又多咗好多人啦，咁然之后发觉咧，搭车嘅。 時候咧，又會塞下車啦，因為意外唔塞車噶嘛。咁跟住發覺死啦，係咪真係突然之間咁嘅轉變之後，反而個人係習慣咗條街冇乜人啊，買外賣翻屋企食啊，咁跟住個人就開始有啲唔慣咯。 系，唔系，但我另一样有少少唔惯咧，就我觉得好似21号之后咧，市面啊就逐步已经系复苏啦。咁但系好多啲交通工具嗰啲班次咧，都仲系好要等好耐车噶， 好疏啊，系啊， 仲系好疏噶，我真系唔系好明。 我搭地铁嗰条线咧，即系要等一班都要八分钟啊，都仲系要。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公共交通工具系未复苏噶吓，好奇怪噶。咁但系 anyway 啦，咁啊，总之无论系一百前定一百后咧，自己人啊继续系出现喺呢一个每个星期六晚凌晨12:00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各位大家自己人好啊吓。咁当然啦，嗱，今晚我哋个 topic 咧都系讲有关即系电影院重开啦，因为真系整整嘅100天咧系冇睇过戏啦，冇喺电影院啦。OK， 咁转头我都会访问一位咧，就系系自己人嘅电影公司嘅 PR， 同我哋介绍一下嚟紧咧即将会喺电影院上嘅一啲好戏，希望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但系讲起电影咧，我就今个礼拜啱听到消息，其实前嗰排都讲过噶啦。咁就係基於呢個佛州嘅即係東西機飆啦，咁令到迪士尼就非常之頭痕啦。咁大家都知道迪士尼嚟緊有一套咧大片咧，就是、animation 咧就即將會上演，就係、是、Lightyear 啦。OK， 係咪中文譯名叫巴斯光年啊？定係點啊？ 係啊，巴斯光年 就係巴斯光年啦。OK， 有佢自己嘅一套即係、就是、animation 會上演啦。咁啊，大家都喺度講緊好耐咧，就話裡面咧其實有個同志嘅情節，甚至有個同志嘅場口位嘅。咁大家唔好以為咧無啦啦巴斯光年出軌啦，唔係。咁因為你知道啦，而家就算喺一啲咧大嘅即係電影裡面咧出現咧嗰個同志角色咧，永遠唔係主角噶嘛，係佢身邊嘅人噶嘛。而佢身邊人咧通常都係 lesbian 先噶嘛。系好似系 gay man 噶嘛，好得意喎呢个趋势，我觉得值得研究一下喎。点解咧？嗱，我明啦，唔系主角啦，因为惊可能嗰个阻力啊，同埋个反响会太大啦。永远系佢身边嘅同志角色啦。但系点解身边嘅同志角色永远系 lesbian 居多，就一定唔系 gay couple 嘅咧？ 呢、這、一个会唔会牵涉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又冇正式研究一个调查，即系譬如对于一啲直人嚟讲，或者系未接受同志嘅人嚟讲，如果要比较嘅话，系咪对于佢哋嚟讲 ，lesbian 系比较容易啲接受多过 gay 咧？会唔会系？ 又或者咁讲，应该可能系女性咧容易啲接受啲，因为咧其实譬如佢讲起 animation 咧，我当睇日本啦，其实日本系好兴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咧，都会用一啲嘅animated 咗嘅公仔啦，又或者啲虚拟人去做代言人噶嘛。你都发现咧，其实日本个市场里边咧，都系女性为主多啲嘅嗰啲虚拟嘅公仔。咁、所以我觉得咧，应该有少少系觉得大家如果无论系 lesbian 也好，诸如此类，都系女性行先咯。 系啦，咁啊，我觉得。值得去研究一下嘅呢个现象，系咪表示咧，即系若果喺主流媒体里面咧出现女同志嘅角色咧，嗰、那个颠覆性咧系不及于即系所谓即系男同志嘅角色咧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喺呢个 Lightyear 巴斯光年里面咧，出现咗咧，其实有个 gay kiss 嘅。咁、那个 gay kiss 咧，原来就唔系 Lightyear 啦，系 Lightyear 咧，因为 Lightyear 系其实系太空人嚟噶嘛。但記住，巴斯光年其實唔係一個玩具嚟嘅，佢本來係一個太空人嚟嘅， 佢一真實嘅太空人嚟嘅。OK， 咁啊，原來佢有一個同事嘅太空人，係一個女性嘅角色，叫就叫做 Hawthorne 嘅。咁原來 Hawthorne 咧喺個即係電影裏面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出軌嘅女同志啦，甚至佢有個 partner 添嘅，同埋有小朋友，即係有自己嘅 gay family 啦。咁原來喺度電影裏面咧，其實咧就係 Hawthorne 咧就係同自己嘅 partner 咧係有個情深嘅一吻嘅。OK， 系啊， 咁但系原来咧之前咧，前嗰排我讲喺佛州呢一个即系东西机标咧，其实已经传出咗，因为其实咧虽然系迪士尼嘅 Lightyear 啦，咁但系其实因为迪士尼早年已经收购咗呢个 Pixar 啦，咁所以基本上咧 Lightyear 巴斯光年咧系 Pixar 嘅制作嚟嘅，咁但系自从佛州嘅事件同埋呢个 Bad PR 出现之后咧、，Pixar 嘅内部员工咧就走出嚟咧写咗一篇嘅即系。公開 letter 啊，公開信啦、就喺度批評咧，就係話其實迪士尼咧，佢哋嘅高層不嬲都係咁噶啦。但凡 Pixar，譬如話寫啲咩新嘅故事喺劇本裏面咧，有任何同志嘅情節、同志嘅情誼咧，佢都係耍手擰頭，然後 ban 嘅。咁而今次亦都唔例外。原來 Lightyear 裏面呢個 gay kiss 咧，原來咧喺早一個月前咧係 ban 咗噶啦。咁但係由於呢一個咧東西機標嘅 bad PR 咧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冚唔到啦，咁於是乎咧、迪士尼先至突然間收手話，我哋俾翻呢個 gay kiss 出現。 系啊，即系 所以话，若果冇呢个 bad PR 事件咧，其实就大家冇咗呢个情节噶啦，请大家记住啊。 系，所以有啲嘢咧，就算 even 系一个咁简单一个咁样嘅场口啊， 即係都要我哋去爭取嘅，先至要出現翻。 係啦，咁據 Pixar 內部所講咧，佢話其實呢個情節咧係非常之重要嘅。雖然咧呢個機 kiss 就唔係發生喺主角巴斯光年嘅身上面啦，但係佢話因為其實咧當巴斯光年咧係見到自己一個喺工作上面嘅合作無間嘅夥伴咧 Hawthorn 咧去錫佢嘅partner 嘅時候咧，佢話對於佢嘅影響係好大嘅，因為佢話喺 Lightyear 嘅生命裏面咧，佢未擁有過一個咁樣嘅同志嘅關係。佢甚至冇小朋友，佢冇呢一種咧，喺佢生命裏面出現過嘅，即係所謂 relationship 啊。但係佢話，自從睇咗呢個機 case 之後咧，係對於Lightyear 往後佢做嘅任何選擇咧，佢再去重新去問一問自己，到底喺我生命裏面最重要嘅係咩？咁所以呢個係好舉足輕重，影響住佢往後咧做嘅任何決定嘅。所以呢個機 case 係絕對唔可以 cut 嘅。 係啊，因為如果 cut 咗嘅話，其實就冇咗即係。本身電影人想表達嗰個 message 咯，咁所以即係點解呢啲即係咁正向嘅嘢都要即係奪取我哋咧？ 係啦， 咁不過如果你講緊呢一個即係咁深層意義嘅一個場口啊，咁我都想分享翻即係近日咧，我睇咗一套泰劇啊。即係我知阿 Tanner 上個禮拜咧都有提嘅，就係呢一個泰迪熊變身記 ，Queen 咦係八鐵閂嚇，即係泰名。 我上次冇講過泰名嘅。 係啊 ，Queen 咦即係熊先生啊，係啊。咁如果大家即係recap 翻大家啦，即係其實呢一套劇咧就係講即係有一個男仔，咁佢由細到大咧就拎住一隻熊啤啤，即係起身嘅好大隻嘅，咁肥肥地咁樣啦。咁但係呢一隻熊啤啤咧，突然間咧有一日就唔知咩事咧就。变咗一个真人，咁不过我觉得好搞笑嘅一样嘢啦，因为呢个红啤啤咧，佢个角色嘅名字就叫做豆腐，即系豆腐啊， 豆腐 系啦，豆腐系啦，咁因为佢就系本身系即系白白地咁样啦，咁啊变咗真人之后咧，佢唔系。好似我呢一啲咁样嘅小熊喎，佢居然系变咗一个即系白雪雪嘅小正太啊！咁啊呢一个饰演呢一个熊仔嘅主角啦吓，咁、啊、佢叫做啊 Insalin 啊，哇！即系完全系我嘅菜啊，因为佢系即系青靓白净啊，咁而且个后尾枕又好靓、 啊。你又望人后尾枕，但系我中意另外一个男主角多啲，即系咧细细个揽住佢嗰个男主角阿阿娜咯，喺个喺嗰个电影里边诶，即系。 我就听有啲人讲咧，话佢有啲似我哋嘅同事阿梁永忠， 唔似 系啊，大家可以判断下啦。咁啊，嗱呢套剧咧本身就即系一套即系 BL 嘅泰剧啦。咁其实佢都有一啲即系一般泰剧嘅一啲毛病咧，就系、是、有啲情节系比较狗血啦，同埋咧，我觉得佢嘅 storytelling 系有少少问题嘅，因为我觉得佢个故事本身咧其实系 make sense 嘅，但系你睇嘅时候咧，有好多突然间发生嘅嘢咧系唔知做乜嘢，即系你会吓咁样。咁同埋就有啲长啦，咁不过我想讲呢就係呢一套劇呢，佢其实係喺泰国史上呢第一套喺主流电视台播映嘅同志劇集嚟嘅，因为佢嘅制作公司同埋播放频道呢即係泰国嘅第三台，即係等于我哋香港嘅大台啦一样喎，咁佢喺周末嘅一个黄金时间度播，咁所以我觉得係即係一个几有突破性嘅一件事啦，咁而且呢你睇落去呢其实佢唔单止係一套纯爱嘅 BL 劇啦，其实佢背后有好多 message 都係想讲嘅，例如佢係会即係諗喺一个主流电视台啦，又喺黄金时间度播啦，佢都係会甚啲即係啊，其实我哋大家即係就算係鍾意男仔嘅男仔啊，都其实应该係即係我哋嘅爱应该被尊重啦。咁呢啲呢其实即係有一个情节直头係个男主角好严正名正言辞咁样同佢嘅学校校长讲返嘅。咁同埋里面有一个即係好窝心嘅情节呢，就係即係唔係个主角啦，就係、是、其中一个配角。咁你知 DBL 劇全部都系自己人嚟㗎啦。咁有一个配角呢，佢嘅爸爸媽媽咧係 accepting 到咧，直頭係好似成日要幫佢嘅仔咧去撮合，幫佢揾個男朋友。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 咁你諗下，其實即係你可以想象，即係就算係譬如我哋香港啦，上年有一套《大叔的愛》咧，即係哇已經覺得好震撼，主流電視台會播一套同志劇，但係嗰個取態都未至於好似即係我覺得今次泰國呢一套《泰迪熊變身記》咧，係再行前多一步啦，佢係直頭即係你可以話係有少少 hard sell 啦。或者是教育意义，不过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 不過咧，我覺得咧呢一樣嘢令到我即係除咗睇泰文有少少要習慣之外咧，其實佢每一套嘅劇集係差唔多個半鐘咧，呢、這個係絕對咧挑戰耐性啊！ 嚇，一集係個半鐘啊，咁誇張 係啊，泰劇係咁嘅。因为你连埋广告就其实一次过泰剧系播两个钟嘅喺电视台。 哦，不过咁样，如果串流嘅话，你几时 pause 得嘅？你每次睇五分钟都得噶嘛，系咪先？你睇几多日都 OK 啦，有乜所谓啫？ 所以都推介大家去睇下啦，即系呢一套咁。我自己就即系我觉得男主角好靓仔啦，即系完全系我杯茶啦。 另外一个好啲 啊，系嘛？但系即系里边嘅 message， 我觉得都应该系即系要留意一下咯。 Okay. 是 不過頭先你講得比較重要嘅，因為即係就算係一套同志電影咧，其實喺泰國已經係比較少啦。咁今次仲可以咧，就真係任屋啦，可以喺即係本地嘅電視台嗰度播啦。但我就唔知道到底即係喺電視播嗰個 version 會唔會經任何刪剪啊？咁但係講開即係電視電影咧，咁其實就我都想提多一套，就嚟緊咧有一套大戲就係 Doctor Strange 啦。OK，、嗯、新嘅電影啦就會出現啦嚇。咁、嗯、又係好似同我頭先講嘅 Light Year 係一模一樣嘅。咁里面咧都系有同志嘅情节嘅，咁但系咧又系唔系发生喺 Doctor Strange 身上面嘅，又系佢身边嘅角色啦，就有个新嘅英雄咧，又系一个 lesbian 啊，就系 Miss America 啊嘛，就系 America Chavez 啊嘛 ，OK， 咁所以我就唔知道到底个同志情节有几多啦，咁但系总之又系身边、嗯、又系发生喺一个 lesbian 嘅身上面啦，又永远都唔系主角啦，咁但系曾文话咧，其实原来喺沙地阿拉伯嘅国家咧，就系因为出现咗呢个女同志嘅英雄角色 Miss America 咧，于是乎已经 ban 咗啦。所以嚟緊，無論係喺卡塔爾同埋喺 Kuwait 咧，都應該睇唔到啦。 哦，咁佢哋好可惜啦。 都唔意外㗎啦，因為過往有任何嘅即係同志情節出現嘅電影啊，都有相近嘅情況啦。 但係都係同一條問題咯，點解都係發生喺側邊一個配角一個 lesbian 嘅身上面咯？ 喂、嗯，不過咧，你講起呢個嘅即係電影或者電視劇集咧，我想講另外一套嘅劇集，咁係日劇嚟嘅。咁我就睇咗第一集嘅啫。咁其實呢一套日劇劇咧都唔係BL 嚟嘅，咁就叫做咧繪山健太郎懷孕了。咁你知啦，其實日本嗰啲創作咧係可以好天馬行空噶嘛。咁呢一套日劇咧就係講緊咧嗰個世代咧係男性咧係可以有 BB 噶。即係可以懷孕噶，咁、哦、正正咧就係講緊咧呢個健太郎咧，咁、嗯、佢就突然間有一日發現嚇、啊、自己有咗喎，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要點樣去應對佢之後嘅生活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嗰樣嘢咧，因為本身喺個劇集裏邊咧，阿健太郎咧係一個做廣告嘅人嚟嘅，咁啊仲要係好叻仔嗰啲嚟嘅，即係公司好睇重佢嘅。咁佢喺第一集裏邊咧有 presentation 咧，就要救咧另外一間公司，點樣令到佢跟另外一間公司咧可以重新再多啲人去認識啊，甚至。乎係即係可以多啲生意啊！佢喺個 presentation 當中咧，係放咗有好多同志嘅相咯。咁然之後佢講話：你間公司咁大，你應該係帶頭咧去俾大家知道要包容嘅。咁我覺得咧呢一套即係電視劇咧都幾有趣，大家都可以望下噶。 OK， 嗱，今日開播嘅時候咧，已經係同大家推介咗好多啲電視嘅電影啦。咁啊，趁呢個電影院重開嘅時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就按套 OK 有你自己選擇啦。OK， 咁但係咧就雖然又美容院。院啊 ，gym 啊，好多嘢都重开啦。咁但系唯独是咧，香港嘅乐迷咧就仲未有机会睇 concert 嘅。咁但系外国咧就已经系好神咁早，已经系放晒监噶啦。咁啊，其中就包括咧一年一度咧好大型嘅一个 music festival 啦，就系 Coachella 咧呢两个 weekend 咧就已经系上演紧。咁而其中咧最瞩目嘅咧就系莫过于 opening 其中嘅 act 咧就系 Harry Styles， 佢系吸引到10万人嘅观众啦去到现场啦。佢仲要咧系着珠片彩虹色嘅 pantsuit 唱歌啊！哇 ，gay pride 咁啊 ！OK， 正式开始呢个晚上有自己人，我哋有基到无伦嘅一位，我当佢系直仔啦吓 ，Harry Styles。It's like strawberries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 Breathe me in.Breathe me o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I'm just thinking out loud.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like strawberries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23宗新冠确诊个案，当中13宗属输入个案，其余为本地感染，再多9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疫情整体稳定，病情缓慢下降趋势，但仍要留意长假期同复课后的情况。又預計復課一段時間後可能出現同學校相關的個案，但可以透過現行機制監察和防控。對於本港放寬觸發航班熔斷機制的門檻，又允許非港人來港，衛生防護中心說所有抵港人士要在機場做核酸檢測，在酒店檢疫7日，能夠防止輸入個案流入社區，避免加重醫療系統負擔。日本一艘观光船在北海道东北部知床半岛附近怀疑入水下沉的事故，共同社引述海上保安厅指，船上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共26人仍然下落不明，可能已经遇险，直升机和巡逻艇继续在现场海域搜查。出事的是一艘最多可载65人的小型观光船。報道指，事發時現場風浪較大，所有船員和乘客都著上救生衣。海上保安廳在當地昨日下午接到觀光船求救，報稱入水。觀光船其後聯絡航運公司，指船身已經傾斜大約30度，之後失去聯絡。札幌地區氣象部門話，昨日凌晨北海道斜里町地区发布要求注意强风的讯息，到朝早发布要求注意海浪的讯息。当地渔业协会职员说，旗下渔船在昨日中午前已经回港口。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谈判代表就欧盟数码服务法法案达成共识，法案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采取更多措施，删除非法和有害的网上内容，包括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冒牌货交易信息等。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法案针对相关网上平台的非法和有害内容制定了追究责任的新标准，将会更好地保护用户的基本权利。又引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法案可以提升网上服务的基本规则，确保网上环境安全，令现实世界的违法行为在网上世界亦都违法。法案将会在获得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后，在欧盟地区生效，生效后有一定过渡期先正式应用。阿富汗臨時政府難民事務部在首都喀布爾向1500名民眾分發中國政府提供的糧食援助。今次分發的糧食是今個月初運抵當地的第5批中方對阿富汗的人道援助。阿富汗臨時政府難民事務部發言人說，現場每人可以領取到50公斤大米，感謝中方在阿富汗面臨困難的時候提供援助。阿富汗目前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中國政府去年9月宣布向阿富汗提供總值2億元人民幣的糧食、過冬物資、疫苗和藥品等緊急援助，目前已經完成項目中的6220噸糧食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24度，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根据香港律师会向会员发出的通告表示，曾经处理本港多宗跨性别司法复核案件的韦志达律师行已经向律师会发出计划停止执业通知书，并计划在6月3日停止执业。根据资料显示，韦志达律师行过往处理不少涉及跨性别人士司法复核的案件，包括变性手术未完不获准更改身份证性别、英国女同志民事结合申请签证等的诉讼。律师会回复查询时表示，不会就个案作出评论，但是就指出，如果律师事务所计划终止执业，将会根据法律执业者条例、律师会执业指引和相关规则，处理开始或者终止执业的通知。在韩国，包括同性恋等的性少数族群长期以来饱受歧视。在2016年就有一对男性同性恋军人在下班时间在营外宿舍发生性行为，点知就被军事法院以违法军刑法第92条第6项判刑。而近日当地的最高法院驳回原审判决，认为同性恋军人私底下的性行为无法可罚。最高法院推翻了1、2审的判决结果，认为同性恋军人在私人空间所发生的性行为，而且没有直接侵害军纪的疑虑下，其实并不适合套用军刑法的规范，因此驳回该案原审，将该案送回给军事法院要求重审。当地的最高法院亦都指出，其实如果是在私人领域所发生的自发性合意性交，当军人的性自主权以及军队健全生活和军纪两者难以被认定遭受侵害时，恐怕难以容许法条解释将被告视为处罚对象。改编自同名 BL 漫画的日剧《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粉丝等候一年之后终于等到电影版出炉。电影版请到剧集时没安排到的同志社群专家做故事咨询，主要是请他们协助确认故事中有没有使用到对性小众族群不合适的描绘。另外，原著漫画家丰田由已经将制作电影的原著版权费用一部分捐给非牟利组织 Mary Rich for All Japan 这个组织在日本持续透过各种活动来追求平等婚姻。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你到底看了第一套戏未呢？21号之后 我未啊， 我睇戏嘅意思就系真系入电影院睇戏啦，而家终于可以电影院重开啦。OK， 虽然都有一啲嘅限聚令啦，又唔知几多针几多针咁样啦，咁但系睇咗未咧？未啊， 未啊， 未啊！ 哇，我净系好紧张 啊！系 啦， 我已经睇咗两部啦。 你啊，梗系要睇戏啦！你做电影嘅宣传人员，我哋介绍埋先，因为佢已经出咗声啦。咁就系阿 Hyman， 其实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嘅。咁就系从事电影业嘅一位自己人嘅即系 PR 啦。OK， 咁啊，即系今日捉住佢，因为电影院既然重开啦，咁啊以前嗰几个月就系完全系食谷种啦。OK， 咁到底个情况会点咧？同埋嚟紧有啲咩好戏可以推介咧？咁转头问一问阿 Hyman 啊。嗱，我咧就已经系同朋友咧就马飞就准备下个礼拜三咧睇 Batman 嘅。个心情好紧张，好似好紧张，已经唔系好记得啊！去电影院睇戏系咩滋味咧？同埋我有少怀疑咧，因为咁耐大家冇去电影院咧，大家都净系喺屋企里面咧，即系不修边幅咁咧，即系对住个电脑喺度串流咧。我觉得大家要观察下电影院里面啲观众，因为个个咧都好多嘢睇嘅，即系动起脚啊，即系当我自己喺屋企里面啊，然后啊，即系高声寒暄啊，然后嚼嘢嚼到好大声啊，我觉得一定好多呢咁嘅场面啊。 冇得嚼嘢而家，而家入戏院咧只可以睇戏，系食唔到嘢嘅。 唔可以 除 外有，唔系话有。如果即系合乎特定嘅条件，即系有一啲戏院可以开放俾埋食嘢嘅咩？ 系啊，阿 Hyman 不如同我哋讲清楚少少，因为都几多混淆啊。 好啊，好啊，因为咁嘅先讲饮食嗰方面啦。因为之前政府系有宣布话可以俾戏院选择特殊嘅安排咧，就某一啲 house 即系个影院里面可以开放饮食嘅。咁但系以我目前见到几个院线啦，譬如百老汇啊，或者 MCL 啊，Cinema City 啊，呢三大院线佢哋暂时都系话咧，佢唔会做饮食嘅场次嘅。咁所以之前话特别要安排打晒三针啊，无论员工或者观众啊，咁都系未有呢个安排住嘅戏院。 O、okay, K， 因为可能电影院线会觉得即系会比较复杂啊。你但系到时点样去分流咧？边啲就可以入去嗰可以进行饮食嘅场次咧？因为你其实都要大家共用嗰、那个即系所谓即系电影院嘅大堂噶嘛，系咪？咁所以 系啊， 喺执行上面比较困难，我觉得。 冇错冇错，应该都系执行上咧，暂时都未解决到啦。同埋而家都系真正啱啱开咗几天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系适应紧嗰个疫苗通行证嗰、那个。情况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唔好熟悉啊，嗬，即系究竟要打几多针先入到戏院？咁啊，我又快啲即刻恶补一下啦，咁啊，可以简单话翻俾大家听嘅，因为咧，而家目前嚟讲咧，我哋仲系行紧疫苗通行证嗰个第一个阶段嘅，咁佢 set 咗咧系有三个阶段，咁而家第一阶段里面咧，简单嚟讲就系你喺12岁。以下呢佢就豁免咗嘅。一二三阶段都系㗎喇。呢个好简单。12岁以下嘅小朋友系豁免嘅。唔需要嘅。咁但係12岁以上呢包括一般成年人啦喺第一个阶段系去到4月29号即系好快㗎喇呢个月底。咁成年人呢系需要出示一针嘅记录嘅。即系打咗一针就可以入戏院㗎喇。喺4月29号或者之前呢、这个第一个阶段嘅时候。咁但係呢好快呢就进入第二阶段啦，就係4月30号至到5月30号呢一个月。咁就为之第二阶段啦，咁正常就係要有第二针啦，就係讲緊18岁以上成年人呢就要有第二针嘅证明嘅。咁12至17岁呢一啲年轻人呢，因为佢应该係推行打针嗰个计划比较迟啦，所以佢一定要俾返大家嗰半年嗰、那个冇錯，半年嗰個針期啊，即係你第一針同第二針之間應該要有嗰個差距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打咗頭先講十二至十七歲，如果你係打咗第一針已經超過過咗半年啦，咁你去到第二階段4月30號打後嗰一個月咧，就需要有第二針。如果你唔夠半年就唔需要嘅，出示翻第一針就 OK 嘅。 OK， 哇，唔該曬 ，Hyman 啊，講得好清楚嚇。咁希望大家就即係要睇清楚到底自己係屬於邊一個類別，唔好去到戲院準備買飛咧就破個空啊嚇。 啊，但我想问下 Hyman， 其实就啱啱就21号开始啦，至到呢几日啦，嗰几日时间里面咧，有冇听闻而家电影院嘅反应系点咧？因为我哋睇到啲报道咧，就话 Jim 啊喺呢一个21号晚，又或者系21号嘅凌晨啦吓，重开嘅时候咧，直情有啲人咧喺度轮候啊，好夸张啊！ 系 咁，到底电影院系咪一开之后，其实就已经系反应好大，好多人扑住去睇戏咧？ 嗱，我咧就冇好实际嘅数据啦，咁同埋咧，我见到嘅场面咧，未能够代表一个正常嘅环境嘅，因为我暂时睇咗两部戏啦，但系都系特别嘅媒体优先场啦， okay. 所以我见到都系好虚荣嘅，大家都好兴奋咁样等紧入场嘅，咁但系真正买飞咧，我就未知实际，但系我听到咧譬如有啲有部大嘅张艺片系《月球陨落》啦，佢个票房好似都做得几好。 是吗、今时今日大家仲肯睇灾难片嘅咩？我哋身在灾难里面， 系啊，你够惨啊！ 系啦， 因为嗰个情况惨啲。 但我有朋友咧，就喺呢几日咧就摆咗好多戏飞嘅相上IG 啦，或者 Facebook 啦，甚至乎我知道我有朋友咧系特登咧请假咧，佢唔翻工啊，然之后话我要去睇戏啊，咁就走去睇戏咯，系啊， 而家变咗一个好时尚、好 fashionable 嘅嘢啊，因为我都睇即各大嘅社交媒体咧，即 post story 啊嗰啲 post 啊，买咗飞啦咁样，即系一个 喺 度 睇， 我几型，我几潮嘅一样嘢咯，而家变 咗咗六合彩咁样啊！即系请假去嗰啲重要嘅，无论系婚礼啊、喜事啊，甚至奔丧，我听过啫吓、啊，请假去睇戏啊，然后仲要咁威咁喺社交媒体喺度 show 晒咁样，我请假去睇戏啊，唔怕俾人炒啊！ 但系咧，请咗假咁，你唔好理我做咩啦。咁但系我发现咗个几得意嘅即系情况。虽然好似阿 Hyman 头先所讲咧，唔知道实际入场嗰个情况系点样，但我发现咧，社交媒体咧 po 食晚市嘅相咧，系比戏飞嘅相咧系少噶。即系如果佢咁系相比底下，就发觉咦，大家唔系真系都可能会出去食饭嘅，但系冇睇戏咁热衷咯。 系啊，因为真系好似冇睇好耐嘅，真系。 是啊，已经超过了100日的了，即是8日之后呢重开啦，所以大家的心情是很兴奋啦。咁同埋你始终堂食或者去食饭咁样啦，咁你日头都仲可以啊，假期的时候。但戏院是完全100日冇开过、所以大家心情有啲唔同咯。咁同埋都是兴奋嘅。 是啦。咁 Hyman， 你作为呢即是电影公司嘅即是 PR 啦，咁然后跟住即是逛嘅呢100日呢完全是冇戏喺电影院度上。其实你哋个工作系点？其实是不是没什么做的 啊，是啊，都以我自己啊，因为我是 freelance 的身份啊，就又可以帮不同的公司的，但是大家都是我自己就停摆了，都真的有几个月是没公开的，因为呢电影月当时直情未知道几时可以重开啦，所以都好彷徨的大家都。咁同埋原本已经排咗嘅片呢又 hold 住咗，唔知道要褪到几时啦。咁有啲就只能够做一啲准备嘅功夫啦。 但系我想知啦，咁真系原本排咗喺年头嘅戏，咁而家去到四月嘅时候，那个安排会点会唔会冇咗噶？ 就唔会冇咗嘅，因为咧始终佢咁大嘅制作啦，都牵涉到好多项目啦，咁都系希望尽量可以上映到嘅。咁、当然有一啲始终而家咧有串流平台好好兴盛啦，所以佢有啲系已经安排咗上串流平台都会有嘅。咁但系譬如以我哋所知，最可惜就系好多贺岁片啦，因为今年原本有贺岁嘅档期嘅黄金档期嘅，咁又有本地嘅制作啦，咁嗰啲都上唔到嘅，咁就麻烦啦，就要揾翻一个比较适合嘅场，又有假期承托啦，咁就啱翻即系大众合家欢嘅气氛去睇戏嘅时候咯。咁我听到好似有一啲系会摆咗喺即系中秋节前后有啲假期嘅时候嘅。 哦，因为我都等紧 Eden 嗰套啊，哦、即系 Eden 有套贺岁片噶嘛，即系嗰阵时新年谂。 子华都有。 系啊，满怀希望谂住去睇噶嘛，但系我都谂紧啊，已经过咗贺岁，咁但系即系我又唔知嗰个电影内容有冇牵涉新年啦。咁你唔系新年嗰啲时间睇咧，又好似怪怪地咁你。譬如去到中秋咁，但系你系讲紧农历新年嘅嘢咧，即系唔知会唔会有啲唔系好啱咯。不过，唉，大家都饿咗咁耐，我谂点都会去入场，即系捧场下嘅，即 系我都支持下。因为始终都开心嘅气氛咧都 O K 嘅，咁相信佢可能内容就要再睇啦。我都未睇过嗰两部，所以我唔知道佢同即系真正实会有啲拜年嘅 message 出嘛，但系喺最后即系以前嘅做法，所以睇下嗰个安排系点样。 唔系，我都觉得好惨嘅，同埋尤其是笑片咧，有阵时啲祝咧啲笑话咧系有时限噶嘛。 嗯 即係你搞半年咧先講個足咧，半年前就好少咯，半年之後其實係過得攞噶啦嘛。咁啊，好惨啊，真系。OK， 嗱，不如咁啊 ，Hyman 啊，我知道咧，你都即系帮紧好多一套，即系好多即系啲新片咧，就做宣传嘅。不如咁啊，同我哋啲即系听众可以即系提一提，有啲咩好戏而家咧就廿一号之后咧就已经系吓可以即系重开，大家去入电影院度睇啦。咁有啲咩嘢千祈唔好错过，同埋特别系要向自己人推介咧。 好。嗱咁咧，我雖然宣傳嘅片就唔係好多啦，咁但係我有兩部喺手嘅咧，都係可以講咗先嘅。咁就係我先考你哋，究竟你覺得呢一段時間戲院重開，邊個荷里活女明星係最紅嘅咧？你知唔知道？ 呢段期間啊，我就覺得係 Jessica Chastain 係好紅喎，呢一期尤其是奧斯卡之後。 因為佢贏咗 Oscar。 係咯。 嗯， 咁但系其实咧，佢嗰个戏咧就冇上戏院嘅，反而咧输咗俾佢嘅彭尼洛 Penelope Cruz 咧，佢有两部戏咧都会喺呢段时间度喺戏院度同大家见面嘅、 哦， 所以我觉得咧佢系最红嘅。 Okay. 冇错，因为咧其中一部咧就系艾慕道华啦，咁佢同佢嘅爱将就系彭尼洛啦，咁佢又有再一次合作，应该系第七次噶啦。咁今次就新片叫做《谁和谁共母》啊，系母亲嘅母。 嗯， 咁咧都系讲母性嘅故事啦。咁就系好难得，佢之前虽然 Oscar 输咗俾 Jessica Chastain， 咁但系咧佢系有赢到威尼斯影后嘅，咁所以亦都艾慕道华啦，亦都系好多作品喺前面啦，大家都好中意佢，因为佢咧好大胆探讨欲望啊、爱情啊、亲情啊，甚至生死呢啲话主题咧，佢都好中意嘅。亦都今次特别又系佢嘅拿手好戏啦，因为佢好拍好多关于女性主角嘅戏咧，系特别出色嘅。 系啦，同埋艾慕道华咧，我特别喜欢嘅其中一个 aesthetic 除咗佢嘅即系美学观系非常之 colorful 之外咧，佢系专系。好善用咧一啲好唔傳統嘅女性咧做女主角，尤其是早期嗰啲戲咧，你見到嗰啲即係 修女 嘅角色咧，無論修女，但係你又覺得嚇、到底佢係真係女性啊，定係 drag queen 嚟嘅咧，定係似 drag queen 嘅女人咧咁樣？ 哦，即係佢個馬面女星好出名嗰、那個大家可能好有印象，我都噏唔到佢個名，但係佢所謂馬面女明星咧，就係、是、個面長長 嘅 咧。今次喺呢個《誰和誰共舞》都有客串一個角色嘅，咁所以咧係佢嘅粉絲，即係艾慕道華嘅粉絲話都應該入場啦。尤其是佢亦都係公開咗同事身份嘅導演啦，所以佢嘅作品我哋都要支持嘅。咁彭尼路咧，我提埋佢有另外一部，頭先話有兩部都係會喺戲院見面啦。咁仲有一部上先嘅就係玩謝。天王巨星，咁佢喺嗰部戏里面都系西班牙嘅，两部都系西班牙片嚟嘅。咁嗰部戏里面咧，彭尼路就会饰演导演嘅。我留意到系因为佢个爆炸头实在好靓嘅，咁咧就占咗个海报一半咁上咁上下，所以咧呢一部就会喺四月28就会上噶啦。头先话《谁和谁共舞》咧，5月19号就会睇到嘅。 吓 ，Penelope 咧早期咧出道嘅时候，因为好靓女啦，咁但系早期咧你觉得咧佢好系花瓶嘅，但系其实近呢五年咧。你見到佢已經係轉走咗另一個路線，因為可能人又大咗啦，嚇，即係啲肉女啊已經係排隊已經係出現啦，即係唔到佢啦。咁但係你見到佢開始咧係轉型咧，係真係實力派啊，同埋性格派嘅，係演好多咧，其實好富挑戰性嘅角色嘅。咁所以真係要密切留意就係 Penelope Cruz 啊。 系啦，尤其是今次啦，佢就有提名奥斯卡啦，亦都赢咗女主角威尼斯影展啦，所以佢个戏亦都系由头带到尾嘅，所以演技大爆炸，好多人都系话佢今次系佢个代表作噶啦。 OK， 密切留意啊吓。OK， 另外咧， 仲有一部咧，就系、是、要介绍俾大家系日本嘅细片啦，咁啊叫做《总理之夫》。咁虽然都系五月嘅，咁但系好快都会大家睇到啦。就系、是、有我哋最中意嘅大叔的爱男主角田中圭啦，咁咧同埋中谷美纪，佢哋就做两公婆嘅。咁田中圭就演原本一个专系研究鸟类嘅，好昂直又系廿四孝嘅，好 sweet 嘅老公啦。但因为佢太太中谷美纪咧系从政嘅，点一个意外咧选咗做总统总理，咁所以即系首相啦，总理，咁所以咧佢就变咗第一先生，就唔系第一夫人，系第一先生。咁咧就古仔就由呢度开始嘅。咁咧虽然佢系喜剧啦，咁不过其实咧，你知日本嘅佢咧就系日本嗰种幽默啦，就唔系话爆笑嗰种嘅，同埋都系好多人情味喺里面咯。即系话嗰啲奸嘅角色又唔系奸得晒啊，咁啊有啲 twist 啊咁样啦。咁但系都系温馨嘅，因为女嘅总理比较少啲啦。 咁但係亦都係嗰古仔嘅喜劇喺嗰度發生嘅， okay. 所以都幾值得留意啦。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嘅。咁但係當然仲有頭先提到啦，就蝙蝠俠一定要入場睇嘅，因為呢個就已經係下個禮拜開畫啦。咁啊，更加係大家好適合大家去戲院睇嘅其中一部大片。 我買咗飛嘅啦。 嗯， 我最嬲就系逛一百日，我系睇唔到 Batman 嘅，所以一定要第一时间要睇晒，睇实睇。 系啊，好多国家真系上咗，而事实上嗰个戏真系好有气氛啦，好型。虽然系dark嘅，有少少黑暗黑嘅，咁但系又有我哋中意嘅Robert 仔啦， 系啦， 佢做 靓仔 新一代嘅蝙蝠侠，应该已经数到第九代噶啦，可以系。咁所以都大家都好高期。 系啊，同埋 Colin Farrell 今次系做呢个 Penguin 啊嘛，企鹅啊嘛，哇，佢个化妆啊，即系完全系认唔到系佢。佢嘅系冇一样嘢认到系佢 你应该早啲话俾我听，我琴日入场嘅时候完全唔知。 系啊，你知啊，都 好多个大特写， 系啦 ，Colin Farrell 嚟噶大肥佬，系啊， 冇错啦，完全认唔到佢个样，所以系继 Gucci 嗰阵时嘅Leto 之后咧，佢又系一个完全大变身嘅角色。 系啊系啊，好啊，咁啊多谢 Hyman 嘅推荐啊，不如咁啦，临尾嘅时候啦，嗱你自己都系作为自己人啦，不如咁啊，而家你又做紧即系电影宣传嘅工作啦，电影就变成咗你嘅终生事业啦。咁但喺你嘅成长过程嚟讲，你要 name 一套系你最心爱、最影响你、最触动你嘅同志电影系边一套？ 嗯，其实都有好多嘅，不过呢最近呢就好值得留意呢，就係关锦鹏导演嘅蓝宇又再系重映啦。佢喺疫情第五波之前呢已经有个别戏院上映緊啦。咁而家疫情之后佢又再继续咁样放映啦。咁呢部戏呢原来讲下都有成20年嘅历史啦。咁佢係啦，好触动到我嘅，因为呢佢真係好认真咁拍一个同志爱情故事啦。咁虽然有少少伤感啦结尾，咁但係呢佢成件事都係有种浪漫嘅。当时真正去睇，即係第一次睇嘅时候都係真係细呀，未有嗰个经历呢去感受嗰种爱情有几咁刻骨铭心啦。而家就比较容易啲感受到佢嗰种刻画嗰种爱情嘅关系啦。 是啊，有啲係真係值得重温，即係好似等于啊，即係上年啦，我走去睇返呢个春光乍泄嘅即係修复版。 啊，冇错，都係。 哇，我真係完全又係另外一番嘅体会嚟嘅。我对于梁朝伟同埋张国荣呢两个角色呢已经完全摆咗唔同嘅审判同埋价值观。咁所以都即係希望大家喺电影院重开嘅时候呢，就算当年有睇定係冇睇蓝宇都好啦，都值得入戏院去睇一睇呢一个修复版嘅。OK， 咁 就再一次多谢 Hyman 啦，咁希望真係100日之后复工，咁希望电影业有一个即系新嘅起色啦，好冇？ 嗯 ，OK， 戏院见大家咯， 戏院见，好啊，拜拜， 拜拜。 Oh yeah， 拣好香水，趁发现布鞋转了真皮 ，I like，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 ，Baby on my way， 过足散杂冲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60分，预备惊喜。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分楼的等洞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 Elevator， 新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拆。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越苦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6分，尽力赶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过半步 ，Come on， 最尾要我照等候 Elevator 急急到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念文不肯免责意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系统负担。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说，李家超连日来和各界人士、学者、选委等会面交流，正积极草拟政纲，估计可以在月底完成，其后有正式的发布会。至于有关增设副司长、重设中央政策组等，谭耀宗说不少团体和选委都曾经提出相关建议，如果设有副司长职位，有利统筹涉及几个部门的工作，可以加快推动流程，但目前会先卖个关子，稍后公布。他又说李家超将在未来安排落区，包括采访和面对面交流。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降至500米以下，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藏在力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幻想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我想问下大家咧，细个时候咧有冇睇过？一定冇睇过生气啦。有冇睇过《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唔同年代，我年代系打电话问功课。 我打电话问 题过， 嗰阵时系校制嘅问答比赛嚟噶嘛？大家系着晒校服咁样咧，然后上去电视咧、哦、答嗰啲咧吓，即系天南地北啊，好多学术题啊，就叫《温故知新》啊嘛。 我細個嗰陣時已經叫做全港校制學術問答比賽㗎啦， 即係都係嗰啲嘢咯，嗰啲 friend 嚟嘅，其實基本上嚇 係 唔同名目咁解啫。咁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其實我哋機械裏面都有最近一個叫温故知新，好難聽，我諗冇人會願意答啊！如果係叫做機械又即係嘻嘻版嘅温故知新咧，係咁其實冇幾耐之前咧，我諗係大概係幾個禮拜前咧，我哋訪問咗一位朋友啦。咁其實佢係一位版主嚟嘅，咁啊突然間咧做咗一個咧專係為呢個 LGBT community 咧而設嘅一個問答題啦、問卷啦，哇！仲要係好鬼認真啦，即係有曬注腳嗰只啦。咁啊，對上一次咧問佢嘅時候咧，其實就大概好似有2000多人咧，就係接受呢一個嘅測試啦，又測試啊喂，好似而家講測試啦，好緊張啊，大家 OK 係啊。 咁但係都好似考試咁嘅，咁啊要即係總之好多啲問答題啊、是非題啊，又即係選擇題咁樣，咁啊考下大家到底有幾機啦，又即係對於我哋即係機人本地嘅甚至係國際嘅平權歷史有幾認識啦咁樣。咁但系咧，我哋上次同佢讲就话，嗱，不如咁啦，即系等多几个礼拜，多啲人咧，即系填报完之后咧，同我哋讲下一啲有趣嘅 finding 啊，咁样。阿 Simon 介绍下啦，呢位版主， 呢位版主咧就系几个礼拜都上，嗰一个礼拜前都上过嚟嘅，就系、是、一个叫做制作迷因图嘅一个网一个网站啦，或者一个 account 个 channel 系啦，咁啊叫做 HK He He Memes 啊，咁啊。佢咧就平時咧就整好多即係我哋機械嘅迷因啦。最近有一個我都好中意嘅，佢咧整咗一個咧就係講即係如果俾屋企人發現咗我哋裝咗唔同嘅交友 app， 咁但係一入有唔同 icon 啊嘛，咁啊如果家人發現咗，咁啊點樣同我哋解釋咧？咁佢有一啲好得意嘅講法啦。咁啊除咗呢啲 meme 之外咧，咁咧佢仲最近咧整咗呢一個嘻嘻達人大挑戰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咗阿小編 A 上嚟同我哋分析一下裏面嘅答案啊！ 小編 A， 也歡迎你啊 ！OK， 不過講你最近做呢一個咧，即 meme 咧，即係俾屋企人咧發現咧，你用呢個機 app 點算咧？我淨覺得其實我第一個反應就係點解我啲屋企人會知道認得到個 icon 係機 app 咧？咁即係話你直接有限啦，普通人點會認到啫？你點會認到嗰個係 grinder 啫？你點會認到嗰個係 scrub 啫？冇可能啦，係嘛？ 系，不过有阵时咧，你唔小心，你可能啱啱可能喺坐佢隔篱啊食饭啦，咁见到弹咗 notification 嘅时候，咁搞笑呢个 logo 咁样。 哦，如果你隔篱，你屋企人喺你隔篱咧，仲用紧机 app 嘅话，你就抵死啦。 有阵时唔系你自己用紧噶嘛，有阵时无端可能即刻弹个 notification 出嚟。 咁受欢迎就东窗事发都冇计啦，你太受欢迎啦，食紧饭都有 notification 系咪？ 抵嘅。 OK， 小编咧，同我哋讲下即系 totally 咧，即系搞咗几个礼拜之后咧，而家有几多嘅朋友系即系答咗呢个问卷啊？ 咁就上次同你哋傾嘅時候，大概係2700多，差不多2800啦。咁而家過多幾個禮拜就3377 個。OK， 嗱3000多啦，我成日都覺得以嗰啲即 sample size 咧，3000多其實唔係細噶咯，真係。 係啊，其實都即如果以翻我平時嘅 engagement rate 去計，其實都真係算偏多添噶啦。 OK， 咁但你計唔計到就係嗱，我係嗰只咧有做啦，但去到第三頁咧就停嗰只啦。咁但係即3000多，你可唔可以睇到啲 statistic 有幾多係填曬啊？有幾多只係中途就好似我咁樣咧放棄嗰啲咁樣咧？ 走咗啊！ 走咗。 其實大約都有睇到，因為都如果係漏空咗答案，我睇到嘅。咁其實平均我谂漏咗嘅答案大约每题，我谂拉个平均数可能300至400啦，即可能有300至400个问卷系其实唔系即系全部填晒。 哇，3000多里面只系得10%有多系即系中途作废啊！咁我觉得好好、啊、嗰、那个 engagement rate， 大家好认真、啊。 系啊，咁同埋可能有啲题目比较难答嘅，可能即系漏咗一两个，咁我可能觉得啊，你可能选择唔答啫咁样。咁但可能比较多比例系讲紧系可能啊成页或者系几个 session 冇答嘅，就可能大约系300多咯。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试下详细地去分析咧，到最后得出嚟咧一啲即系有趣嘅 findings 啦、发现啦，咁亦都可以反照到即系参与今次呢个问卷咧，一啲即系 LGBT community 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喺今次嘅问卷里面反映到他们在哪一方面的知识比较贫乏，哪一方面比较强项，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多有几多题话 sorry， 其实加起来就70 三四题到啦。咁但系有啲 section 可能系多选题。 OK， 七十几题里面咧有乜嘢 category 嘅？ 咁就分咗六个嘅。咁就首先有关于 LGBT 同志嘅用语啦，有关于香港嘅新闻啦，有关于系香港啲嘅文化广告啊，或者一啲地点嘅题目啦。咁仲有系一啲香港嘅同志组织啦，或者机构啦。咁仲有係 YouTuber、KOL 或者 IG page 啦，同埋最後嘅就會係一啲八卦少少、娛樂少少嘅題。 嗯，好嗱，我想即係不如咁啦，第一條咧問題，我唔知道你個 finding 裏面咧會唔會可以揾得出啦，即係一啲端倪啦，就例如即係每一個 section 裏面咧，即係最多人錯嘅一條問題到底係乜嘢咧？ 可以啊，咁首先就攞例如第一个系用语嗰个题目，嗰 section 先啦。咁其实上星期，上次同你哋倾过都有提过，就系最难答错就系男性接触者系简称边三个字母咧。咁好多人都就咁答系 GAY 啦， 嗯， 系啦。咁但系其实正式嘅答案就应该系 MSN， 冇错啦， 系啦 ，man having sex with man， 系啦， 系啦。咁所以答对嘅人可能都系得六百个啫，成份问卷。 嗯， 哦， 系啦，所以就个比例上都真系比较大嘅呢一度。 系，可能反映即系其实咧，可能去开你平台嘅朋友咧，系唔系太老咯，所以就唔识咯。 但系我想讲咧，呢一条我系答啱嘅，我系六百个里面之中嘅一个嚟嘅。但系我反而另一条咧，我都唔知点解咧，自己鬼揞眼咧系答错咗嘅。因为有一条问题，我记得系问咧，有边四个数目字咧去代表男同志，即系会成日用到，我唔好记得佢哋题目系咩啦。我竟然系答错咗呢一条咯。 你答咗？ 答案先知知吓？ 你答咗咩啊？ 我答咗1010咯，一同零 数码 同埋十啊嘛，系啦，一同零同埋十啊嘛，咁呢个就系我嘅认知啦，但系原来唔系咯。 系你唔知道一同零咧系一齐嘅时候，仲有第啲嘢做嘅，所以就有另外嗰两个数字啦。 系啦，就一零六九啦。但系嗱，一零六九系几时开始咧？因为我记得咧，我都系嗰个年代嘅，应该系咪台湾好似有一个网站叫一零六九咧？咁然后跟住传下传下就变成咗一个代号咁啦，系嘛？ 系咯，可以咁讲，即系佢哋个论坛应该系算系最多广为人知嘅一个论坛咯。咁所以可能由呢度开始，大家就攞咗呢四个数字去做一个借鉴咁样咯。 系啦，咁又好难嘅。如果即系嗰个年代咧系冇用过咧，因为嗰阵时我哋曾经系即系冇呢啲咁嘅机 app 啊，亦都冇手提电话噶嘛。嗰阵时最兴即系其实系同志论坛嘅，系真系 chat room 嘅。 嗯， 系 啊。咁嗰阵时即系无论香港啊，甚至嗰陣時內地都多嘅，其實咁由台灣當然台灣地區當然都好多啦，係咪先？ 同埋阿 Tina 嗰題都幾得意咯，即係除咗一零一零，都有人用一同零組合咗唔同嘅數字嚟答咯， 真係數碼化咗啦成件事。 一零零一啊，零一零一啊，六九六九， 好多想象嘅空間啊，我好中意。 係啦，好 Q 嘅，大家都我覺得。 OK， 好啦，不如我哋 move 翻去另一個 section 啦。最多人答錯嘅題目係咩啊？ 下个 section 新闻题就多啲人答错嘅，咁就其中一题主要人答错就系关于香港嘅性别歧视条例啦，就里面就问系咪未包括不同性倾向嘅歧视咧？咁都有三四成人系答咗否嘅，咁但其实到而家依刻都仲系未有嘅。 OK， 哦，原来仲有咁多，我估大部分可能参与呢个问卷嘅都系 LGBT 社群啦，当然可能里面有一啲系比较有个八卦嘅职人嘅，咁即系我预咗系大部分都系即系同志先啦，咁但系原来同志社群里面咁多都唔知道，唔系咁清楚香港嘅即系性别条例，其实基本上系冇呢个保障噶吓，平机会里面咧喺众多嘅歧视条例里面咧，一直我哋好即系挥得好耐啦，挥咗即系好几年啦，甚至有几任嘅即系平机会嘅主席已经出现咗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都系未能够咧喺众多嘅歧视条例里面咧都包括即系性倾向嘅。因为而家有性别歧视啦，但性别歧视不包括咧，即系所谓性倾向歧视嘅。咁所以可能有啲人骤耳听嘅时候，哦，性别歧视咪即系性咯，咪即系包咗咯，有呢个误会都唔定。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 我諗好多人都可能喺啲廣告或者喺啲媒體度見到，可能啊叫你所謂包容性小眾咁樣，但係其實可能大家都冇真係去望到啊，其實冇一個正式嘅條例去保障到依樣嘢。 係啊，我最近先好似經過唔知巴士站咧，我見到嗰張即係懶係所謂即係宣傳啦，唔應該有任何嘅性別歧視啦，嗰張 poster 啦，好似大大話話係同一張啦，係用咗十年嘅啦，好似冇換過嘅。 嗯 ，OK， 嗱，下一個 section 啦。 比較多係關於一啲同志組織啊嗰啲啦，咁就我諗其實大家可能都未真係好了解唔同香港有啲乜嘢嘅組織，咁所以其實呢個 section 大家答嘅正確率都比較低嘅，咁但係呢個部分我覺得係係主要都係想大家可能答完之後去了解翻唔同嘅機構嘅，咁所以盡量我都喺呢度每一個機構都 tag 翻曬，希望大家就係、是、啊答錯咗都唔緊要，就去即追翻或者去 follow 翻嗰啲嘅 media 或者嗰啲嘅組織。 嗯，咁我覺得咧，即系就算同志中人咧，對於本地嘅組織咧，個認識唔多咧，其實我覺得係好普通嘅一件事，因為其實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本地嘅一啲志願組織咧，佢哋資源有限啊，係嘛？即係所以基本上係冇乜點樣去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喺主流媒體裏面嘅宣傳咧咁樣。咁所以係難嘅嚇。到你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可能即係問咗好多嘅途徑咧，先知道哦，原來有一啲咁嘅支援嘅服務嘅咁樣。咁所以係咯，所以喺營運上面都係艱難噶。 同埋其實喺呢個 page，即係做呢個 page， 我都收到過啲唔同嘅可能，想問下有啲咩組織啊，或者有啲咩唔同嘅機構可以幫下手啊，可能關於做 test 或者係本身情緒上面，可能想問啲人傾訴，咁其實我都收到呢啲咁嘅求助嘅個案嘅，咁都用呢啲方法咯，我諗可能係一個幾好嘅宣傳嘅渠道，即係可以俾大家啊，如果你真係有唔同嘅需要嘅話，就可以揾翻唔同嘅機構咁樣咯。 係啊， 你都做咗一個媒人喎。 其实系嘅，都做咗唔少嘅，系咯，可能啲 case 可能想有啲唔同嘅求助 吓，转介服务咁样咯，我哋称之为啊 ，OK， 系啦，冇错， 好啦，下一个啊， 下一个 section 就系 YouTuber 媒体题啦，咁其中一题答错嘅咧，都仲系贵节目嘅题目啦。 啊仲未知道我哋喺边度？ 我哋要讲三次，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系啊，不过就系咯，可能咁我因为我又曾经将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加埋落去，咁好似 Brian 上次指正翻，咁可能我将嗰部分嘅搭翻落去嘅话，咁其实就系咯，都算有一个半以上嘅 系。系啦，咁总之以前就一二五台，而家净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大家就唔好听错隔篱啊 ，OK？ 系 听错隔篱啊，其实真系唔系 嘅，有内幕噶， 系啦，都 隔篱条街嗰个唔系噶， 系啦，最多人答都仲系隔篱条街嘅电台嘅咁样咯。 OK， 不过咧有一样嘢咧，我都可以拎出嚟讨论一下嘅。即系虽然咧，即系其实自己人咧就喺2006年开始啦，应该算系本地嘅广播史上面第一个咧系摆明居马嘅，即系讲同志文化同埋性取向嘅不同性取向嘅节目啦。咁但系严格嚟讲咧，到底系咪喺广播历史里面呢个系第一个系讲基嘅节目咧？我覺得有少少值得商榷嘅，因為記得咧以前咧我都做過一個有台啦，記唔記得嗰陣時咧喺有台咧有一個叫做《妖獸都市》嘅節目嘅。 你見到我同 Simon 同小編 A 嘅反應， 嗰個年代大概係 嗰個年代應該係90年代啊。 哦，我唔喺香港。 系啊，嗱、 okay ， 佢又唔系摆明居马，系一个同志节目啦。但系里面咧，其实系好似有若干嘅一啲内容同埋 segment 咧，都系好似有 gay character 嘅。其实，咁我喺嗰阵时嗰年代嚟讲咧，都几前卫嘅。咁但系当然啦， okay， 即系我哋讲到明摆明居马，咁我哋梗系第一个啦。 系 ，我反而系记得咧，细个嘅时候都有我哋嘅同志有开个犀利妹咧，佢以前喺隔篱台做节目嘅话咧，都有一啲 topic 系 touch on 咗同志嘅。 系啦， 我就反而系记得呢个啦。 系啦，即系嗰只借啲以暗度陈仓嘅话咧，咁我哋就唔系第一个咯。我哋系嗰啲唔觉得尴尬，即系嗰啲咧你只要唔尴尬咧，尴尬嗰个系人哋咧就得噶啦。咁我哋完全系呢只 Edit 由15年前开始咧已经做紧呢个自己人嘅，咁所以我哋依然都系 claim 自己系第一个啦。OK， 好 啦，咁 呢个 session 仲有冇第一题目咧？ 大部分都因为可能主流媒体啲嘅题目就大家都答得几多系啱嘅呢个。 哦，即系原来真系系、哦、我哋就最中意中地雷啦。 咁我谂可能我自己嘅 follow base 都比较年轻嘅。的確就係、 嗯。咦，咁但係我都想問咧，即係頭先有講咗啦，喺唔同嘅 category 裏邊咧，就有一啲問題係答得最多人會錯噶啦，反而會唔會有一啲問題咧係出現咗咧100% 咧係所有嘅人都會答得啱嘅咧 ？So far 就好似真係冇100% 嘅，但係都 99咁樣咧， 九十幾係有嘅。關於最後個 section 啦，就係關於啲娛樂題嗰啲咯。 哦， 系、例如 呢啲范畴， 呢啲反而真系最熟嘅， 即系可能关于音乐。 例如咧，我想知， 即系例如关于音乐嗰啲咧，基本上大家都配对系配对得啱晒咯，即系都 哦，即系例如有边个歌手唱咩歌咁嗰啲， 系啦，又或者系讲紧系原本某電視台會有個所謂嘅男嘅配對真人 show 啦，咁大家都好記得個名係乜嘢嘅。 係， 嗯， 係。 但係娛樂問題裏面都有啲人好多答錯咗嘅部分嘅。 OK， 咁例如即係最出名有一段 call 就係、即係話愛邊有分㗎？有人中意大嘅，有人中意後生嘅，咁我中意就得啦，冇辦法。咁其實有一位女名人講過呢件事嘅，係啦，咁但係就答案其實是夏威夷的，但是其實少人答了其他的是林明人、 okay， 我都不知道、原來夏威夷夏威 BB 講我都不太知道， 是啊，所以那時候 我知道， 是我都知道、這個 好震撼， 都幾多人都因為這件事喜歡他這樣。 OK， 我好似聽聞話咧，嗱，因為你嘅版面咧就叫做 He He Mim 啦嚇，即係 He 迷因啦 ，Hong Kong 啦 ，OK， 咁但係就好似係咪裡面有一題咧，就係、問到咧有關 He He 嘅起源嘅？ 最頭嗰個部分咯，係有嘅， 係嘛？但係其實嗱，即係多唔多人答錯啦？首先問你，咁同埋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同你講啊？真正 He He 嘅起源係咩咧？ 其實依一題就係、第一個 section 就係問嘻嘻個詞語係嚟自邊個網上嘅討論區咧？咁其實就得66%嘅人係答咗係香港高登討論區嘅，咁剩低嘅人就答錯咗其他嘅唔同討論區。咁呢一個潮文係都真係幾 iconic 嘅，就係講我大約啦，我唔係完全記得啦。咁大約嘅嗰、那個故事就係講有位同學收到一封情書咁樣啦，咁佢其中最尾嗰度寫住嘻嘻咁樣，咁就問點解咧咁樣，咁下邊啲人就同佢講哦嘻嘻，即係兩個男仔，咁所以即係佢係基嘅咯咁樣咯。 哦，原來係咁樣嚟噶。 是啊，即是我以我的记忆和以我的知识所知呢，就是用这个方式，是因为被人解构了he和he就是两个男仔。 Okay， 所以啲人就所以啲人就继续留下she 和she就是 lesbian 咁样。 Okay。 但当初可能同学仔嗰封情书是不是咁解读㗎嘛。 纯粹大家佢写he he真係可能是he he㗎咋，同你笑一笑㗎咋。往后变成咗是我哋嘅代用词呢，是因为我哋諗多咗其实 所以就即系都几得意嘅，即系由一个潮文竟然引申到依十几年都用紧呢一个词语，系一个奇葩嘅一件事。 OK， 咁所以系好得意嘅，即系其实潮流就此起起落啦，咁同埋即系每个年代我哋嘅用字都唔同啦，更加讲即系譬如话喺性小众啊不同嘅即系 minority 嘅社群里面咧，更加有我哋特定嘅即系所谓 subculture 嘅，咁所以其实好紧要嘅，因为喺主流嘅媒体里面咧，其实又即系主流嘅教育里面咧，系唔会记录呢啲嘢嘅，所以我哋更加要用唔同嘅方法，希望去寫翻我哋自己人嘅歷史啦。咁所以今次又好多謝小編 A 啦，用咁多心機啦，去做咗一個咁樣嘅問卷啦。即係去考下大家之外，等大家喺呢個 lockdown 同埋第五波疫情裏面咧，冇咩做可以有啲細藝之外咧，其實都好嘅，真係去考驗一下自己，到底我搞機得嚟，到底我搞得有幾認真咧？ 系咪究竟 够唔够机咧？ 够唔够机咧？OK， 好，咁啊，小 P 咧，多谢你，咁希望你下一次又会透过你嘅平台有一啲新嘅搞作，再 update 我哋好唔好？ 好，冇问题。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

而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纪念 news。挪威政府在1972年就已经将同性恋关系除罪化，不过政府在50年之后，今年4月20号在同性恋除罪化50周年的前夕，先至正式为同性恋者过去被当作罪犯、遭受到起诉等等的待遇道歉。根据媒体报道，挪威总理斯托尔在20号一场同权益团体共同举办的公开活动上表示，他要代表挪威政府为同性恋民众受到被当成罪犯、被挪威政府起诉等待遇道歉。挪威在1972年4月21号将同性恋除罪，1993年允许同性公民结合，2009年允许同性婚姻享有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权利与地位。根据政府资料，1902年到1950年间，一共有119位的男子因为同其他男子有性行为而遭定罪，当时同性恋入罪亦都助长了社会上给予同志的污名。假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这一套剧场版令你十分期待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下个月12号在香港开画的另一出同志剧场版呢？西岛俊秀火拍内野星洋的人气日剧《昨日的美食》，以一对中年同志情侣做主角，2019年播出的时候创下了东京电视台深夜时段的收视佳绩。而昨日的美食劇場版決定將會在下個月12號在香港上映。今次的劇場版交代兩位主角簡史郎和他的同居戀人始吹賢二去到京都為賢二慶祝生日，但是旅程完結之後，兩個人無法再可以向對方坦白，令幸福的日子突然起了變化。美国佛罗里达州议会在4月22号同意取消迪士尼在旗下奥兰多主题乐园的自治权，外界普遍认为这做是佛罗里达州对迪士尼抨击东四基法律所采取的报复。根据媒体报道，州议会的决定预计将会由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提斯签署成法。一般认为保守派的罗恩有意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呢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ana。OK， 头先你 Gini News 上面又提到有关，即系又系呢一个咧佛州嘅东式机标啦。我见到迪士尼咧，其实哇，真系喺呢几个月里面咧，佢真系进退失据啦。而家仲要系腹背受敌啦，两面不是人啦，又俾呢一个共和党砌啦，又俾呢一个咧就系民主党砌啦。咁而家连到咧就系呢一个共和党嘅即系啲保守派嘅人士咧就要投票啦，系拎走佢哋嘅一啲特权啊嘛，系嘛？ 冇错， 但系嗰个自主权系咩嚟嘅咧？我都系第一次听呢、這、一个即系、就是、所谓迪士尼一直喺呢个佛州拥有嘅特权。 但系呢个我都要上网去再去 fact check 一下嘅。不过咧，我曾经好似道听途说过咧，就喺乐园里边咧，如果系发生咗一啲嘅事故，即系例如可能你需要动用到警察啦，或者啲救护人员嘅话咧，佢哋咧系会以一个比较咧，唔系我哋成日正常见到嘅警察同救护人员出现咯，系会卡通化咗少少啊。个感觉系令到其他人唔会因为见到佢哋而受惊咯。 即系我嘅 understanding， 即系话咧，如果佢拥有呢个所谓自治嘅特权嘅话咧，佢就可以喺迪士尼公园主题公园嗰个范围里面咧，系揾自己嘅朋友，用自己嘅方法嚟到执法，就唔需要动用到咧就系、即系总之嗰个州里面咧嘅执法人员咯。 不过其实如果咁听翻落去嘅时候咧，喺个乐园里边你冇咗一啲嘅特权咧，其实对于佢哋成个运作嚟讲都可能有影响嘅。 但我又觉得好得意嘅，如果譬如执法嘅人员咧系。哦，原来是扮晒卡通人物啊！即系无啦啦啦，即系抬你上救护车 救护车 巴士光年啊！咁然后无啦啦啦，嗰个所谓警察系唐老鸭啊！咁你好怪嗰件事。 咁我又觉得未必系唐老鸭会或者其他嘅 character 去即系抬你上车嘅。咁不过我谂佢哋曾经我听过呢个讲法嘅原因系因为咧，因为惊如果突然之间咧有好多嘅警察或者救护人员出现嘅时候咧，系会好似制造咗恐慌。咁你知乐园咧系一家大细好多人噶嘛，即系当冇 pandemic 嘅时候，咁如果系嘅话咧，佢哋就用咗呢一个方法咯。 唔系、哦，我反而调翻转，如果我真系好需要话要 call 白车嘅时候咧，然后跟住 有啲好 Q 嘅人員嚟咧，我反而仲恐慌。喂，我需要救護人員啊，去最傳統嗰只嘅，唔該啊。 同埋你會唔會即係會 confuse 咗咧？都唔知嚇係、啊、到底係真啊，定係而家係一個表演啊，定係咩嚟嘅？ 唔係咯，我就以為一個 performance 嚟噶嘛。我使唔使拍手啊？其實即係嗰只咧，使唔使打賞啊，大佬？咁但係 anyway 啦，咁啊，總之都係鬼叫咩？即係迪士尼咧，即係神早咧就唔就住有關呢一個東西機錶咧而表態，咁於是搞到自己而家真係麻麻煩煩啦，覆水難收啦。咁同埋都抵死嘅，因為迪士尼咧原來誒俾人哋發現咧，除咗佢遲遲未表態去反對呢一個東西機錶之外咧，甚至原來喺過往日子咧，佢係捐贈咗咧係接近成200,000嘅美元咧，就係俾一啲共和黨嘅政客，而嗰啲政客咧都係支持係立法就係呢個東西機錶嘅，咁所以係抵死嘅嚇。咁、而另外我又啱啱聽到個消息啦，咁原來咧迪士尼裏面咧內部咧都有啲咧，佢哋係真係腹背受敵今次，因為最近咧就喺美國一個叫做HRC 啦，即係叫做 Human Rights Campaign 啦，呢一個嘅人權同志組織咧，最近搞咗一個活動，咁而喺活動裏面咧有位嘅名人咧就出現咗就係發言嘅，咁佢係一個 transgender 嘅名人嚟嘅，咁到底佢係邊個咧？就叫 Charlie，Charlie， 其實是一個跨仔嚟。咁到底呢個跨仔同呢個迪士尼有咩關係咧？原來呢個跨仔就係、是、就係一個叫做 Roy P. Disney 嘅仔 ，OK。咁而 Roy P. Disney 係邊一個咧？原來 Roy P. Disney 就係和路迪士尼嘅孫生啊！ 哦，即係後人。 即冇錯啦，即係原來即係迪士尼家族裡面嘅後人，原來佢今時今日已經係一個出咗櫃嘅一個跨仔，而佢爹哋媽咪一直都係非常之支持佢。過往嘅日子裡面咧，原來佢爹哋媽咪咧係捐咗好多錢咧，就係俾呢個 Human Rights Campaign 嘅。咁而喺今次呢個 Human Rights Campaign 裡面咧，甚至呢個叫 Charlie 嘅跨仔咧係上台咧係發言，甚至當然咧佢一出現嘅時候，啲記者問佢點睇呢個東西機錶啦，佢梗係話此口一即係大大聲咁就話要反對啦。OK， 咁你谂下，迪士尼系咪腹背受敌啊？佢连家族里面都有跨性别嘅成员啊， 但系咁都唔 support 喎。 同埋最重要就话唔系咁，净系家族咁简单嘛。佢哋一定系股东嚟噶啦，即系股东就即系有发言权啦，有投票权啦。 系 咁，所以迪士尼知定啦，唔该你。 疫情期間啦，咁啊，即係都有啲影響嘅。即係如果你講緊即係我哋同志嘅性生活啦，咁樣咁啊，即係咁，所以咧有 冇影響嘅？因為冇發生過，冇影響。 睇人啦、啊，有啲人 系啊，睇人嘅啫，嗯嗯， 然后冇分别嘅，咁但系有啲就即系都大受影响嘅，系啊，咁但系即系喺受影响嘅时候，即、就、系、是、有啲人咁可能会去揾一啲即系加啲新朋友咁去进行一啲行为啦，咁但系呢段期间就冇咯，咁就都好唔难理解嘅，咁就会可能揾一啲工具啊或者一啲玩具咁就自己玩一下啦，咁呢个都可以理解嘅，咁但系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调查发现咧，即系我都几 surprise， 同埋都估唔到啊！原来咧有超过一半嘅受访者都话咧，其实佢哋系有兴趣同一啲吹气嘅公仔咧就玩嘅。呢、這、一个咧我系有啲 surprise 嘅，因为本身我就会觉得啊，呢啲都系一啲比较exotic 少少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偏门少少嘅喜好啦，就冇谂过咧，原来即系啊，当你问十个人里边咧，原来超过五个人或者以上咧都话啊，其实都 OK 噶，有兴趣噶咁样，咁即系原来都持呢一个开放态度嘅，咁原来咧背后咧即系都有一个原因嘅，咁就系话即系对于一啲单身嘅人嚟讲啦吓，即系咁当然佢哋可以去结交啲新朋友啊，咁然之后咧就去约炮啦，所谓嘅。咁但係如果你话要叫嗰啲陌生人返嚟屋企呢，咁其实即係我諗对于好多人都有心理障碍啦，咁又唔知即係对方係何方神圣啦，又唔知佢係咪有不轨企图啊，咁有啲人呢就会好罩忌。咁所以呢调返转呢，你话问佢哋啊，如果即係即係有想即係有需要嘅时候，咁你会点样呢，咁就宁愿呢就同公仔玩，咁就啊即係会觉得安全啲，咁同埋又满足到佢哋咁样。咁同埋呢而家嗰啲公仔呢都好似做得越嚟越像真嘅，咁啊，所以原来有一个咁有趣嘅调查啦。 我曾经咧睇过台湾一个嘅纪录片咧，就系访问咧呢个公仔嘅制造商同埋供应商啦。咁咧即系佢除咗去搵厂去做呢一类型唔同样貌啊嘅公仔咧之余咧，咁佢就会可能会有一个地方咧就系、是提供服务添咁样样嘅。咁但系我觉得咧最令我 surprise 嘅咧，就是、因为你每一次个公仔提供完服务之后，其实你要清洁佢噶嘛。佢嘅间房咧就全部公仔吊喺度咯，好似吊垃圾咁样样咧。所有嘅公仔都吊喺度，同埋因为嗰套纪录片咧，佢系好清楚话俾你听，系啦，佢话俾你听点解即系要吊喺度，同埋佢好认真话俾你听，我点去做清洁咧？其实系某个程度上系俾翻我信心个客户嘅。咁但系然之后就成套纪录片里边就会讲，由佢点样选择唔同嘅样貌啊，唔同嘅头发啊，唔同嘅妆容啊，如果提供完服务之后，我点样去做清洁啊，就全部都有晒喺度咯。咁、那个感觉都几震撼噶。 我睇嗰个 documentary 咧。Exactly 咧就係講咧，好認真噶，就係講好似有一個外國都已經係人到中年嘅一個好宅嘅宅男咁樣啦。佢寧願選擇咧就係同一個 sex store 咧就過埋下半世咁啊算啦 ，OK。咁所以咧佢就真係咧唔知點上網啦，咁見到有間公司咧就真係做呢啲咧即係 sex store 嘅，好認真嘅。咁就真係要有個貨櫃咁咧運嚟自己屋企啦，咁淨影埋成個過程啦，同埋好貴嘅。你以為嗰啲 sex store 平啊？真係成可能即係接近幾萬蚊啊，以萬蚊。计嘅，咁然后咧，你见到佢咧就其实因为真系会 wear out 噶嘛，人都会 wear out 啦，更何况系一个公仔系咪先？咁所以咧，其实嗰间公司咧就会有埋上门维修服务啦，同埋咧你可以咧喺佢哋公司里面咧去预订一啲唔同嘅配件啊。即係某啲嘅部位，如果 wear out 嘅時候咧，你可以裝啦， 可以 upgrade 嘅， 可以 upgrade 嘅。即係譬如話，你甚至可以換手啊、換腳啊， okay、你甚至可以換咗個頭啊，都得噶，唔係淨係換髮型啊，換咗個頭都得噶，你明唔明啊？係啊，原來係有啲咁嘅 service 嘅，但係當然絕對唔係平啦，係咪先？ 嗯， 你想買個巴斯光年啊，一個大少少嘅都唔會平啦，更遑論係 sex store 啦。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係想。你人哋联想起巴斯光年变咗个 sex store 咩咩一回事？可能已经有啊，未必攞到版权啫嘛，可能真系已经有啊，似咯，似巴斯光年咯。 系，佢可能有个伴侣叫做 Woody 添，你都唔知。 系啊，唔系，我觉得巴斯光年如果变成 sex store， 其实系最安全啦，因为佢戴住头盔添嘅。 但系揭得嘅，揭得嘅。 哇，超级安全啦， 系咪邓志峰啫？ 咁到底会唔会有朝一日未来嘅世界，然后跟住真系 sex store 已经去到个地步，几可乱真，可以取代人与人嘅肌肤之亲咧？咁啊，真系唔知啊！我亦都唔系好想见到呢个世界出现啊。 系，不过你讲紧呢啲即系 sex store 啦，即系本身都已经唔系平啦。咁啊，原来咧澳洲啊，近排咧即系研发紧一个新嘅，即系我谂都唔可以叫就咁叫做 sex store 啦，佢直头系一个即系机械人嚟嘅，都系 for 呢一个 purpose 嘅，亦都有你需要嘅部位咧，佢都即系提供晒喺上边嘅。咁而且咧，佢系嗰个像真度，哇！即系你而家睇嗰条片咧，阵间 share 翻出嚟啦。嗰条片咧真度啊，真系几乎同个人嗱，如果你就咁睇条片咧，你会觉得可能有七成都真系似一个真人。佢嗰啲譬如皮肤啊，真系首先有头发嘅啦，系一定即系唔系普通嗰啲。 识唔识讲嘢噶？ 识讲嘢嘅，即系你可以帮佢改一个名，好似 Siri 咁样咧，即系啦，即系你可以帮佢改个名咁样，然之后佢就会即系称呼你啦，你亦都可以用你设定个名即系称呼佢啦。咁同埋最震撼嗰样嘢咧，就系皮肤咧，佢都做得好像真，即系你知皮肤上面咧系有毛囊啊，有毛发噶嘛，佢系真系做翻出嚟咯，所以 系啊，佢净系逐条毛发咧，系植落去嗰啲唔知咩纸胶度噶。其实你望上去咧，你摸上去咧，唔系我哋即系平时即系嗰啲玩具嗰啲塑胶嚟嘅，系好有皮肤感嘅，系似得好紧要，系有少少即系令人毛骨悚然嘅。 系咧，你话吹气公仔咧，就系即系嗰啲胶吹气，好似个救生圈嗰啲。嗰啲啫嘛，佢呢一個咧，直頭你摸上去咧，我覺得真係會你有同一個真人互動嗰個觸感咯， 同埋個皮膚啊好過好多人嘅皮膚添， 係 起碼唔會有皺紋， 仲要唔使做 facial， 唔會有粉刺啊， 係啦，又唔會有 黑頭啊，首先唔會有黑頭。 系呢个， 咦？你遇到好多人有黑头喎，咁样 讲，系啊，咁啊，即系呢一个工，呢个机械人啦，就叫做 Secret Henry 啦，即系虽然个名，你可以唔叫佢做 Henry 都得嘅，你叫佢做Brian Simon 都得，Coco 都得嘅，系啊，即系咁讲啦。咁啊，唔知迟啲会唔会有机会吓、啊，真系即系投入呢一个市场啦。咁不过我想讲咧，就系除咗即系呢一个吹，即系唔系就系除咗呢啲公仔啊，或者系机械人之外咧，咁即系当然啦。我哋男同志啦，即系有时对于即系性嗰方面嘅需求咧，就即系仲有一个途径咧可以满足嘅，就系、是、睇电影啦吓，或者系睇一啲即系限制级别嘅电影咧，即系 G 片啊，讲白啲。咁最近有一个调查咧，原来即系都几有趣嘅，或者系就问啲人，就是、其实你睇呢一啲即系色情电影嘅时候，其实你会着重一啲乜嘢嘅元素咧？咁原来咧。即係 surprisingly 嚇，即係啊，一般你譬如睇即係 G 片咁樣，你會 expect 可能係啊，即係會鍾意一啲肌肉男啊，或者係啲身材好嘅男士啦。咁但係原來呢個調查發現咧，居然啊，鄰家男孩係仲吸引過肌肉男喎。即係原來喺受訪者裏面， 我從來都唔覺得出奇嘅喎，覺得呢個 finding 係好合理嘅喎，因為我唔知你哋嘅喜好係咩啦 ，OK， 唔知你哋有幾重口味啊。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唔係好中意睇 porn star 嘅喎，真係。 系咩？ 即系嗰啲真系 即系大大只只， 系啦 ，He Man 咁款咧，嗰啲 Porn Star 咧，又或者天赋异品嗰啲咧，我对于我嚟讲唔系特别系唔系特别吸引嘅，因为我觉得嗰啲好超现实啦。首先，即系你生命里面你哋遇过几多次 Porn Star？、嗯、其实我系遇过嘅，我系遇过噶吓。我系遇过一次嘅，咁但系即系一次咁多咯，系嘛？即系嗰样嘢好唔现实啊！ Okay. 即系反而我觉得，就算喺嗰、那个即系所谓超现实嘅幻想世界咧，即系呢个 A V 嘅世界里面咧，唔知点解咧？我觉得 amateur 啊，即系嗰个 category 系最多人想睇嘅、嗯，反而。 係啊，而家係興起嘅。咁因為頭先阿 Brian 所講，我諗佢所形容嘅就係、是、即係距離感啊，即係因為你有距離感咧，你代入唔到啊。咁所以就問嗰啲受訪者啊，咁你中意睇啲乜嘢啊？咁你睇 G 片嘅時候，原來好多人留意嘅唔係譬如器官嘅大細啊嗰啲，係面部表情、啊。咁原來大家都中意睇即係一啲好可能阿 Brian 所講啦，即係所以點解嗰啲 amateur porn 咧咁受歡迎啊？就係因為即係個感覺真實啊，你似係一個你喺現實環境會見到嘅嘢啦。 唔係，同埋你細心留意啦，你就算喺、那個即係好多啲 porn 細咧，嗰啲 amateur 嗰個 category 裡面咧。你睇一睇咧，你先發現咧、嗯，其實有很多根本就係扮 amateur 嘅 amateur 片， 係， 你明唔明啊？係專業拍攝，有曬鏡頭啊，有曬分鏡啊，打曬燈嘅，咁只不過咧扮到嚇、啊，盡量似 amateur。咁你即係明唔明啊、嗯、？amateur 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去到個地步咧，就算有啲 porn studio 都要特登拍一啲咧扮 amateur 嘅情景裏面咧嘅品種啊，咁你就知道有幾受歡迎。 呢、這個我都明嘅，因為即係都有即係見過啦，或者睇過，即係一啲即係傳統嘅G 片咁樣，其實你會覺得好假啊，因為即係啊，好似有少少即係，咦？你哋即係擺到明係做戲嘅喎， 開工啊，好開工 feel 啊！ 開工 feel 冇錯、啊。 如果係開工 feel 嘅話咧，你係冇咗嗰個情趣嘅咧，冇咗嗰個想像嘅咧，明知你喺度拍緊戲， 唔 係 咯， 咪咯， 眼係就係、是、係咯。咁原來大家咧都中意睇面部表情嘅喎，即係原來即係你係感覺上、嗯、啊，你係真係啊，好似同對方好互相有愛啊，同埋浪漫啊，浪漫就係第二個元素啦。咁就係話咧，原來大家都中意即係除咗即係行動上即係嗰啲 action 之外咧，原來大家都中意即係睇一啲文戲嘅，即係如果大家都感受到啊呢兩個主角之間嗰啲嘅情愫啊，或者係即係嗰個氣氛啊，咁原來咧大家咧都係會中意多啲嘅。 另外咧有啲 point 你發唔發覺咧、嗯，就係嗰啲 close up 鏡頭咧，有陣時係好鬼耐噶嘛。我有陣時係好明嘅，嗰啲、啊、close up 鏡頭首先係好 close up 啦，close up 到成好似生物學咁啊，OK 生物片咁樣啦。 乜嘢？ 嗱，首先我覺得嗰啲器官係任何人都會有噶啦，你 close up 到咁嘅時候，仲要係咁冗長咧，即係成個 shot 咧，其實冇乜為嘅喎，你係咪啊？你睇下你會 fast forward 噶嘛？重要嘅其實嗰啲器官係擺喺咩人身上面噶嘛？其實係咪先？你想見個人噶嘛？ 都之前有聽過㗎啦，其實即係人最大嗰個性器官啊，其實就唔係你嘅嗰度啦，其實就係你嘅腦啊，即係你嘅腦咧，即係你嘅想像空間、 其實唔係，其實係皮膚。 O、okay, K， 因為皮膚咁係最大嘅器官啊嘛， 冇錯， 蓋曬成個人。 係啦，所以皮膚亦都係我哋最大嘅性器官。 咁但係今日 星期自己人臨尾嘅時候咧，我想提一樣嘢，因為咧就今日原來呢個星期六咧係一個幾特別嘅日子嚟嘅，因為咧本來我都唔記得噶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就有位聽眾啦喺我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提醒我，佢話 Brian 啊，你知唔知咧原來今日咧就係有位朋友咧原來係佢出櫃嘅十週年啦，咁係邊個咧？就係當年喺紅館出櫃嘅就係明哥嘅 ，OK， 咁其實當年咧佢喺出櫃嘅時候咧嗰、那個禮拜六咧亦都係上咗嚟自己人咧接受我哋訪問啦，亦都係第一個佢面對呢、這、一個。大众传媒咧系出柜嘅一个历史性嘅访问啦，咁样咁啊，多谢呢位听众提醒啦，咁亦都趁呢个时候咧，可以问一问大家，过嘅十年到底我哋走嘅平权路系有几多嘅喜与福咧？喺当年，如果你有见证呢一幕出柜嘅场面嘅时候，去到今时今日回望嘅时候，你又有冇另外一番嘅体会同埋启发咧？嗱，咩时候送你一首关于出柜嘅作品？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在你我在我看俗世演变，若你共我多至多也没有亏欠，谁算更自然，谁都要水面，你站到最前线抗衡那渲染，而我在我国度里保持那底线，同你出一次终于真相。发现到光线，谁也都可。